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伟。 系今日有冇咩科幻片上呢？ 科幻又冇乜啦，就最近榜系个 嗱，其实就有套讲魔法魔术嘅戏喎。 系咯。 系啦，咁有啲似以前嗰套叫做《死亡魔法》啦 ，Prestige 咁样嘅。咁但呢套咧就叫做魔法未了完啊， 鬼味个味。 啊，鬼味个味，系啦，咁英文叫咩 ？Death Defying Acts 系嘛，即系一个同死亡咩，即系对抗挑战死亡嘅 艺术咯。 即系嘅一个表演咁啦。OK， 咁我讲讲我哋个email address 啦，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就系。串串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OK， 咁大家有啲乜嘢嘅意見啦，或者有啲咩補充翻我哋講錯咗、講漏咗之後咧，咁大家可以回信俾我哋嘅。好，等緊大家回信嘅。好，咁呢個嘅戲啦，咁我哋都睇過下啦。咁佢主要咧就關於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嘅魔術師啦，或者一個叫逃生表演嘅大師啦，咁就係 Houdini 啦。 是真人嚟嘅喎， 真人嚟噶，真人真事基於， 或者稍後我哋再交佢， 系啦， 戲裏邊嘅同埋現實嘅有咩分別咧？ 誒，戲裏邊我好唔同嘅，咁第一啊，梗係後生啦，係咯，後生好多啦，咁啊愛情故事嚟嘅呢一個，係咁韓永啱都睇過啊，咁覺得係咩咧？ 一嚿雲， 嗱我啊覺得咧，好似一個賭神嘅囊咁樣嘅喎。個氣囊啊，有啲似賭神嘅，即係開頭就好勁嘅喎，即係萬人洶湧啊，咁又記者圍住影相，慢鏡行出嚟喺度入手嗰啲咧，直情賭神開始咁啦，咁啊搞一大輪，跟住設下一個嘅挑戰書啊，咁就話邊個可以喺佢面前證明到呢個通靈呢係 超自然現象， 超自然現象，咁佢主要挑戰嗰啲人就係通靈嗰啲啦，咁邊個可以呃到佢，即係連佢都冇辦法揭穿嘅咧，咁你可以攞走10,000元嘅獎金啦。咁我唔知佢講係美金定咩啦，即係肯定唔係港紙啦 ，OK， 即係你當美金先啦，因為佢全世界咁巡迴咁樣嘅，咁主要就講個咁樣嘅故事嘅，咁佢中間呢就有一大段就變咗愛情啊，即係佢去咗呢個嘅愛丁堡啊，蘇格蘭，咁就發生咗一個故事喎，咁佢最尾呢先真係去返呢個挑戰嗰度嘅。 滿地可啦。 唔係佢挑戰嗰度都仲係喺仲係喺嗰度愛丁堡嘅 ，OK， 咁諗完曬成件事，佢最尾先死喺滿地可啊，咁 你而家話而家叫， 咁就成個故事大概就係咁樣啦 ，OK， 咁講唔講下詳細少少嘅？ 講一講， 講少少啦，咁就係其實咧，中間咧就講呢、這個飾演呢個 Houdini 嘅呢位男主角啦，咁佢原來咧就係佢媽媽咧就喺佢過身嗰陣咧，佢就 miss 咗啊，即係佢唔能夠見佢最後一面喎。咁原來一路咧個心裏面咧就好想知佢媽到底臨死嗰陣有咩要同佢講，咁所以即係故事入面就有講嘅 ，OK， 咁其實咧佢個心裏面就好希望咧真係有啲靈媒咧可以俾翻呢個信息佢嘅，佢表面就喺度想揭穿佢哋啦，咁佢已經成功揭穿咗好多個啊，咁佢當然啦，佢講之前嗰啲人好流嘅，咁有啲似殘酷一丁嘅，啲人都做啲好搞笑嗰啲嘢，即係嗰啲令人睇到都想笑。 孖生姊妹， 係懶係好似呢個咩話閃靈入面嗰兩個咁係嘛？就喺度講埋啲莎士比亞嘢咁，即刻咪揭穿咗。你咪講緊係咪麥霸開頭嗰個對白啊咁啊？咁啊，同埋有啲人做啲奇怪表演啊，咁其實全部都流嘢嚟嘅。咁都係呢個戲劇化咗啦。OK。咁有唯一一個咧，佢覺得係近榜咧，就係、是、一個女人喎、 哦。 係。咁呢個女人咧就是、一個單親嘅媽媽嚟嘅，咁啊帶住個女咁樣謀生嘅。咁其實故事一開始嗰陣咧，已經向觀眾交代咗佢哋係流㗎啦。係。即係呃人嘅。啊，即係第一場咁，佢哋其實喺啲觀眾嗰度偷咗佢個陀錶啊。咁跟住睇咗裏面寫嘅嘢啦，咁佢就話即係其實佢都噏翻出嚟咁樣， 感應到， 係啦，佢死咗嗰個太太，係啦，嗰啲嘢咁樣，咁啊講翻出嚟中曬咁，梗係啦，佢其實偷咗啲嘢，咁偷咗啲資料嘅，咁啊靠住咁樣揾食嘅啫，咁同埋佢一路做又跳埋呢個肚皮舞咁， 肚皮舞啊， 好 又上面掟翻隻錶落， 係啦，咁啊好， 個女就要扮曬阿叉， 係啦，好表演性嘅，其實揾食嘅啫，咁大家觀眾已經知佢哋流㗎啦嚇，咁點到底點可以喺魔術大師面前仲呃到佢咧？咁樣咁最尾當然都係即係好多計啦，咁又埋佢身啊，又跳舞啊，成搞好多嘢啦。咁其實都係想埋身偷佢啲資料嘅啫。咁但係真係 擦着咗喎，点知两个 系 啦，嗰、那个、那个单身妈妈同呢个 Danny 真系爱上咗啦， 带佢个古堡度玩跳楼啊， 系咯，冇错啦，咁就宁愿即系失场啊，唔做嗰个 show 都要同佢哋去玩啊咁啦，咁啊咁最尾啦，咁卒之即系去到即系个斗嗰度啦吓，咁。咁佢俾咗佢媽媽生前一件好似婚紗、其實唔係㗎，嗰時嗰啲人咧，嗰啲叫禮服，咁啊死嗰陣又會著，結婚又會著㗎喎。係啊，以前係咁嘅，所以點解你睇啲吸血殭屍片咧，佢哋會著禮服就咁解，其實嗰啲唔係禮服嚟㗎，嗰啲係死嗰陣會著嘅衫，但結婚都係著嗰啲衫嘅，以前就係咁樣嘅，係啊，以前就係咁樣的。咁啊俾咗嗰件 係一代流傳一代， 係啊係，咁佢就俾咗， 當然係女啲啫，唔 係嗰件。係啊，咁佢俾咗嗰件遺物佢著啦，話可以增加佢嘅靈力咁樣。咁其實個男主角去到呢一刻咧，佢係半信半疑嘅喎，即係佢唔係話真係覺得佢係假嘅喎，係啊， 同埋佢有少少係想解翻自己嘅心結啫。 冇錯啦，咁結果咧個啊單親媽媽就唔成功喎，結果個女上咗身。是啦、 啊、真或真或假啦。 唔知係真定假啦、啊、因為最尾同埋開頭一個女呢就話呢聲稱呢原來佢細個都的確係有呢個通靈嘅能力嘅。不過隨住年紀即係長大呢就會慢慢消失。咁但係佢最尾話原來係錯嘅。咁即係話佢真係見到嘢啦。咁最尾就即係叫做同佢講咗一個佢媽嘅遺言，同埋佢做咗個預言啦，就係小心呢個紅色嘅頭髮嘅天使有人攞你命咁之類咁。咁最尾當然佢哋完成咗呢一個嘅挑戰啦，佢真係贏到佢嘅獎金啦。咁跟住即送咗呢個 Danny 走嘅時候咧，咁結果喺Montreal 度就終於出事啦。咁就真係咧發生咗一個近似個史實啦，就係佢俾人即係喺佢冇準備之下，就去打咗佢一拳。咁原來佢一路都有做呢個俾人打一拳呢個表演嘅，咁但係平時就混曬功啊，好似氣功咁先俾人打嘅。咁但係佢呢度最尾嗰度就嗰人係突然間打佢。 突然間一個軍人啦，紅髮嘅。 係啦係啦，咁結果就即場死咗啦。故事入邊啊，即場死咗啦。咁結果佢哋亦都後來呢兩母女喺度睇到佢呢個嘅消息，喺度喊咁啦。咁結果 喺個係戲院嗰度啦。 係啦，咁啊， 因為嗰個年代啲人睇新聞就係戲院。係 冇錯。啊，佢最初睇到佢嗰段挑戰，亦都喺同一個戲院。係。咁啊，又即係有啲首尾呼應翻咁啦。咁啊，其實都係一個幾得意嘅故仔啦。咁不過香港就唔係太多嘅戲院上， 可能未必太受呢類戲啦。而且因為佢唔係荷里活片嚟嘅， 冇錯啦，係一個英國澳洲即係 啲製作。 係啦，咁但係唔渣嘅喎，裏邊嘅拍攝嗰樣嘢都係好靚嘅。 係。 係啦。咁同埋咧，原來裏邊嘅角色啊、啲演員啊，都唔係 nobody 嚟嘅。咁飾演嗰位單親媽媽其實係邊個咧？ Catherine Sita Jones 啦，邊 位咧 ？Michael Douglas 老婆啦。 其實大家應該好熟悉嘅啦，如果大家有睇過呢、這個， 好多戲，好多戲。 例如邊套咧 ？Sorrow 啦，兩套 Sorrow。 Sorrow 叫咩話？咩？ 黑俠盧梭。 啊，盧梭係啊，係啊。 啊，或者 另一套大家都好記得， 偷天陷阱啦。 好記得嗰片段就係跳舞啊嘛，即係穿過啲紅色嘅雷射線，係啦，好多戲都抄過呢一段，就係呢位女演員做啦。 咁 係一個性感女演員啦，以前。 呢度就好似肥咗啲，同埋好白。 係啦，因為我哋印象中咧，佢真係好墨西哥 feel， 我成日以為佢墨西哥人。 佢蘇格蘭人。 係咩？即反而佢而家呢套戲啱啱佢身份嘅。 但係咧，就算你平時睇佢 黑黑地㗎嘛， 佢唔係都係黑地，同埋平時睇佢冇咁肥嘅。 呢套戲好白㗎喎， 好白，好肥， 好白嘅。係。 但平時你睇翻佢。平時即間中影到佢啲生活照係都幾 好，都 OK 嘅 好正常。 不過可能有時演員係要即專登肥啲襯翻個角色， 即係 唔出奇嘅。 呢個係一個肥師奶咁 出奇 角色啦， 有時可能專登咁做。唔係咁佢唔係肥到咁，佢跳土皮舞嗰陣係 OK 嘅都唔係真係肥到咁得人驚啫。即佢冇以前我印象中咁， 即由面尖變咗面圓嘅， 即係咁解嘅，都靚女嚟嘅 OK。咁同埋咧，仲有嗰個女，另外佢個女嗰個原來都大家係有睇過嘅喎。 City of Amber 係啦，就 City of Amber 裏邊嗰個女仔啊，嗰個女主角啊，佢叫咩名字？個名真係唔好識讀喎。呢個 Salarissa 係咯， 反 而咁咯，係咯。 個男主角就可能唔係太荷里活就。 Guy Pearce 啊 ，Guy Pearce 唯一有印象啲佢主角。演嘅戲就係L.A. Confidential 咯，做過。如果冇記錯就做過檢控官，即係啲 斯文角色。 即啲黑幫片嚟嘅。 喂，但係佢今次呢套戲直情好 fit 嘅喎，個身形完全一套。 同埋佢本身係其實係惡手嚟嘅。 係咩？喂，但係呢套嘢我見佢自己真係擒上去倒吊啲全部到，我以為佢係一個 同埋個身形係好靚， 好靚啊！係啊，即係好似玩 gym 嗰啲人咁樣。係 啊 ，OK。 我諗佢做個咁嘅角色點都要粗翻嘅。專 登粗嘅，咁其實呢套戲真係唔係欺場㗎。如果大家大家如果對魔術啊或者對呢啲有啲興趣咧，其實可以睇下。但係咧，今次佢當然啦，冇上一套 Prestige 死亡魔法講咁多魔法嘅。 嗰套真係魔法嚟喎。 係啦。咁但係大家，但係 Houdini 其實本身以前都係魔術師。咁我哋一陣同大家講講 Houdini 好唔好？ 係 係。係啦係啦。 繼續講下其他電影方面嘅消息。 O K， 講少少啦。O K， 咁有網友又喺網度問喎，喂 ，Punisher 啲家人啊，我唔係喺個。紐約嘅中央公園睇到黑幫執行家法咁俾人亂槍滅口嘅咩？ 其實要睇翻 邊個版本 唔同嘅版本咯，因為最初其實冇交代，就係話佢家人係係、 okay. 因為佢做海運防衞隊而被殺啦。 咁、 呢 個 咁當然 公園 喺第 中央公園 拍，喺第二套電影版嗰度咩啦？ 哦，呢個電影版版本。 咁、但係後屘亦有、又喺《Punisher War Journal》嗰度引翻入當係正史咯。 O.K. 咁其實你睇翻即係、 okay. 即係佢哋嘅立場就係當有啲嘢從前冇交代過，咁跟住再交代翻嘅。 O.K. 咁即係而家就可能係 啊，第一套分條所有佢係炸死嘅。 哦，又唔同嘅。 俾唔係即係俾汽車炸彈炸死。 哦。即係最舊嗰套電影咯。 最舊嗰套電影。 咁其實好多個唔同嘅版本啦。係。咁可能其中一個啦。 同埋而家因為佢主要出嘅就係《Punisher War Journal》呢套漫畫係。focus 俾一啲成人少少嘅，所以佢佢個劇情會比較激啲嘅。 咁今次知唔知係講咩 origin 咧？ 我諗都係滅口嗰個多啲嘅。 即係中央公園。O K， 咁唔緊要，到時 我都未清楚個劇情。 咁到時睇下。嗱，咁我哋上一集就未提及到呢個嘅 Star Trek 啦，咁但係已經網友已經同我哋喺度講緊嘅。 哦。 咁我當然亦都係 post 翻少少資料上去啦。咁原來呢有另一個消息就係話呢飾演呢個閃破，我哋有冇講過話係阿 Sina 做閃破，我哋有冇節目講過、 有 好似有講過啦，係咪好似講 Heroes 嘅 Heroes 嘅 Sina 係啦係啦，嗰個壞人啦嘛 Sina 嘛，咁今季嘅 Sina 都洗曬底啦， 洗咗底 變英雄啦，係啦，個變曬壞人啦，佢做英雄 ，OK， 咁就係、可能就鋪路啊，佢嚟緊呢套電影就閃破啦，咁大家可能新嘅朋友都唔知邊個閃破呢 其實呢 星空奇遇 星空奇遇就靠係如果大家睇過星空奇遇其實星空奇遇有閃破有兩個版本最初個版本就係、都係嗰位演員因為最初對 Cage 嗰度呢係一個兩個鐘頭嘅試影咁、其實啲制服啊所有嘢都係好唔同嘅 係， 亦唔係嗰隊長，嗰個隊長叫 Captain Pay 嘅。 佢咁搞嘅，邊第二個長做㗎？ 第二個人做啊， 個未睇過啊。 閃破係科學官啫，唔係副隊長。個副隊長係女人嚟嘅，即係後屘做護士嗰、那個 黑婆啊？ 係咪？白人嚟嘅，係 個護士嘅咩？ 有麥高醫生隔成日都有個 護士嚇。咦？我淨係記得個黑婆，即係嗰時唔婆㗎，靚女嚟㗎個黑魔。 啲人物就大兜亂曬㗎啦，咁亦都到制服就變咗嗰啲，即係之前就套制服。係 唔同咗色啊，定係唔同樣？ 即係完全冇一隻色嘅啫、 有冇辦法仲睇得翻啊？嗰、那個版本 ？Cage 有，你如果有你上一啲鬼佬嘅嗰啲。嗰啲類似土豆嘅網頁都會問到嘅。 咩 cage 啊 ？cage 就 cage 嚇， 即係點啊？龍噶嘛？ 龍咯嚇， 就唔係叫 Star Trek 嘅。 Star Trek 就 cage。 哦 ，OK OK，、喂，大家揾翻嚟睇先得。 就係着樽領衫嘅，咁就 咦會唔會有啲似後來嗰啲制服多啲咧？ 後來複雜好多，咁就咁一件樽領衫。 OK， 咁其實嗰對 cool 成對人淨係保留翻閃破一個。 係嚇，其他人唔同㗎，即係又冇嗰個日本人。 冇 揸船啊，都冇嘅，醫生都冇嘅。 個大夫醫生第二個人阿伯嚟。 哦， 個大夫咁就有嗰個演員，但係做咗護士咯。 咩話？ 唔係最初喺個 cage 嗰度大夫係一個女性嚟。 OK， 即係副隊長係個女性。好，咁佢個人就喺度，個角色就改咗做護士咯。 咁大家最認識嘅閃撲同埋嗰個地主係點樣嘅咧？新嘅朋友或者介紹一下。 其實個閃撲造型就反而係一樣嘅，但係後屘夾硬掹埋就當交代咯。 咁閃撲點樣嘅？同大家交代 一下。就係梳個 平頭裝。 披頭四裝。 披頭四裝就是前面是一個鋸咁嘅，就唔係平嘅。 係，咁就尖耳仔啦。 尖耳仔係。 同埋咧，火神星人係成日俾阿佢就成日同個醫生鬥嘴嘅，就個醫生成日話你綠色血嘅。 係嘅咩？ 因為火神星人係 copper base 嘅血體。唔係 iron base 嘅， 即係綠色㗎，真係 copper 當然係綠色啦。 氧化咗就係啫。 咁人嘅血因為 iron base 先紅色啫。咁、你唔氧化點樣流動啊？ Okay. 好，咁同埋佢哋嘅年齡好大㗎喎，係咪啊？ 如果照設定嚟講，閃撲入 Academy 嗰陣都差唔多成百歲。 咦？咁根據咁講，如果新呢套戲咪即係阿 Sylar 演嗰個都應該有成百歲㗎喇喎。 因為火神星人係約莫有三百幾年。其實嗰個宇宙之中，除咗人類最短命嘅大概百零歲啦。 人類都百零歲？哦，因為科技高咗。O K。 咁你無論景漢人同火神星人都超過三百歲嘅。 O K。嚇。因為係阿 Sylar 唔係阿閃撲其實就唔係純火神星人喎。 佢係人類同埋火神星人嘅。 即係混血嘅。 Sarek 佢老豆就係一個好出名嘅火神星嘅外交官咁。 咁新嘅角色就會由呢個 Ben Cross 飾演啦。咁就係其實佢都幾似喎，見佢入面長長嗰啲樣嘅。係啊。 其實你化返個咁上下妝又 唔係㗎，佢演員本身係面長長㗎，幾、 okay. 似㗎，係啊係啊，佢、演 OK 㗎。咁另外佢媽呢係邊個？竟然就 Winona Ryder 演出喎、啊。咁但係佢演嗰個叫咩名呢？佢媽係人類嚟㗎。係 人類嚟㗎，我唔記得個名。 咁其實咪唔啱囉，咁照計咁 Winona Ryder 咁唔通佢哋可能喺個影像出現啦，可能未必係真人出現啦。係啦，因為可能冇理由啦，如果佢媽一百歲，佢媽已經死咗啦。亦都唔會係 Winona Ryder 咁嘅樣啊，應該係咪？ 故事裏面其實有個繼母嘅係火神星人 嚟嘅。哦，咁會唔會其實係做呢個呢？ 我答唔到你。 O、okay, K， 好啦好啦，咁啊資料唔係好話好清楚啦，不過就有兩位即係新嘅演員即係會加入啦咁樣。 咁 就 亦都可能提升翻個演員嘅級數啦。 咁都係㗎， 有當年嘅出名嘅玉女明星。即當然而家就唔肉啦， 而家係偷嘢女明星，但偷得嚟又做埋人哋代言人喎， 代言佢喎， 要 揾代言 喎，偷得嚟又大家合作翻咁啊。OK， 咁有冇嘢再補充下關於新星空奇遇記？ 咁暫時所得嘅資料都唔多，除咗 OK， 除咗個片段喺只船嗰度，我諗暫時都唔好多。 好似話嚟緊咧，本來話有個第二個吹下出去，但又 delay 咗。咁啊，遲啲真係出 幾靚喎，反而 好靚㗎。 隻船，最初諗住好白痴㗎，將真係照翻嗰隻樣。 喺地球裏面飛嘅，嗰個有張相唔得㗎嘛。 唔可以喺大氣內飛行嘅。 但係佢 唔止啊。 點解 可能喺度起啫？我唔知啊嚇。 唔係喎，幅相成日喺個海，佢好似探母艦咁喺個海面上面飛行，夕陽之下咁樣嘅喎。 嚴格嚟， 會唔會純粹劇照啦？嗬。 劇照 啊 ，OK。 即係亦都冇話一定同以前嘅設定一樣啊。以前除咗炒船之外，唔可以 可能 唔可以入大氣 啦， 係 啦係啦，可能。 即係其實佢計翻設定咧，佢第一代都可以分離嘅，淨係上半 飛碟個位， 飛碟個位又可以入大氣嘅。但係成隻個 Star Drive 就 唔係啊，佢成架嘢就咁起航啊。 不過佢就唔 玩大和號啊，大佬。 佢就唔可以好似 Next Generation 嘅 Enterprise 咁，佢係爆開咗之後就唔可以。 夕陽中起航係咪大和號 啊？ 係咪成玩呢樣嘢啦？係咯，但唔知咧，到時係咪咁啦？ 都唔係嘅，你好多鬼佬片都係咁嘅，你例如海景豪已經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可能玩翻啦，可能改咗啲嘢啦，又或者可能佢未係用 Warp Drive 都唔定啊，因為佢呢個好早期嘅。 我係 Warp Drive， 佢 都係 Warp Drive， 第一代已經係。 哦。 點解人類同火神星人結緣就係 Warp Drive 呢樣嘢？係 咩？點解嘅？ 因為火神星人嘅法例規定只可以同有 Warp Drive 嘅文化溝通嘅。 哦，即係太落後唔同佢溝通。 咁樣佢哋發現人類有 Warp Drive， 咁諗住佢哋係好先。即係都相當先進嘅一個民族。 結果唔係嘅。 但係佢哋就帶嚟佢哋嘅科技啊，令到人類先進咯，即係建立咗聯合地球聯邦咯。 O、okay. K、啊、好啦，咁遲啲再有啲多啲資料再同大家講多少少啦。咁另外啦，咦，咁呢個金城武啊，計呢個上一次呢個嘅咩話嗰度叫做？ 死神之 正道，但係佢香港唔同噶嘛個名叫咩？ 甜言蜜語 啊，係啊係啊，甜言蜜語之後咧。 咁佢又有一套新嘅戲喎，咁今次呢 怪人二十面相。 冇錯啦，怪人二十面相係咩嚟？ 香港亦做千面大盜啊。 係啦，但係新嘅朋友都應該唔知係乜嘅。大家有冇聽過？ 其實睇過都有啊，因為甚至小老寶都同佢過過初初。 係咩？係喎、啊， 好犀利喎！舊版喎係可以同小老寶打喎。 你講下千面大盜。係 啊。 嗱，以前咧千面大盜就一個賊嚟嘅，一個雅賊啦。每一次偷完啲嘢之後就坐氣球走。 佢個造型又通常係紳士樣啊。 係啦，就係蒙面咁啦。 即類似柯南裏面嘅怪盜傑咁啦。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記得以前嗰個千面大盜好似係阿超人阿香嚟㗎，係咪？好似係，唔記得啦。 我記得有少少鬼佬樣，但係阿香 有須嘅， 就有待研究。 係啦 ，OK，OK， 咁唔緊要。嗱，新呢套咧，佢成有叫 K20 咁嘅喎，套電影係啦。咁我唔知點解係 K20 啦，或 Command 咁樣啦 ，20 咁啦。咁佢全名就怪人二十面相傳啊，係啦。咁今次呢套咧就話咧會跟翻原著小説啦。 是即是同明治。 小五郎。冇錯啦明治啊。咁以前我哋睇電視。 但係有個少林偵探團未啊 我諗套戲未有嘅。我諗佢初初㗎咋。係啦。咁但係今次呢個故事呢金城武當然未係呢個怪人二十面相啦。咁點解講未係呢咁樣。咁原來呢最初陣呢係另一個人嚟嘅。咁因為傳說中嘅怪人二十面相呢即係可能係唔同人㗎。 即係好似梭羅咁一代傳一代， 唔係有啲似好似嗰個 V 啊，嗰個咩話 ？O K V 乜嘢話嗰套？ 唔係好記得 V 殺啦 ，Van Van 咩嗰個係咯 V 殺係嘛？嗰套係真係 Winona Ryder 係咪啊？係咯套啦係嘛？係咯 V 殺係啦，即係其實佢有啲似嗰個嘅，咁同埋咧今次呢套咧佢就話係日本嘅一個 Dark Hero 啦，咁但係其實我點解會變咗 Hero 咧？明明係一個即係。 賊啦，係咯，帶到咁樣。 係啊，但即係就算你當佢雷朋都好，你都唔可以話佢 dark hero 啦 ，OK？ 係咪？ 起碼唔係 dark 啊。 係咯，同埋都唔係 hero 啊，我唔好明。 不過佢 OK， 佢個設定就比較怪啲嘅，唔係正常嘅日本嚟喎。 怪人二十面相個樣咧，就並唔係一個胡鬚佬蒙面喎，竟然係真係超人碌嘅。咁啊，喺個蒙面之下咧，有個銀色嘅嘴啊，即係好似嗰啲巨大化超人咁嘅嘴。 飛俠咁。 係啦，人哋都變大咗咁，個嘴真係。金屬嘅，咁成個蒙曬面，你睇唔到佢咩樣，咁啊當然飛天遁地好犀利啦，咁最勁嘅就係咩？就當然就係變相啊，咁啊變得嚟就唔係好以前嗰啲咁渣搣膠面具，佢真係唔知點樣可以將個人樣一掹嗰下就好似塊布咁拎開啊，就變第二個噶啦，係啊，所以佢呢個特技好犀利咁就係由我之前介紹過嘅 Always 啦嗰套三丁目之食日嗰邊嗰啲叫白組啊，即係佢哋嗰個特技嗰個 team 啦，咁由佢哋負責嘅，咁啊。出咗名勁㗎喇咁嗰時 Always 入面佢重現返成個舊東京市啦都好成功啦做得。咁今次呢佢直情呢係要整一個架空嘅都市喎。咁當然都係東京但係一個唔係咁現實嘅。咁就係大概二次大戰期間嘅但係一個完全同現實唔同嘅。咁我睇落去都覺得都幾唔同嘅反而有啲 New York feel 啊嗰啲咁樣嘅。咁 或者 Metropolis 係啦係啦即西化嘅個感覺都係全部日本人啦裏面。咁同埋裏面個社會嗰個世界嘅設計咧，佢就差唔多咧就九比一，咁咩九比一咧就是、窮人就九，係啦，有錢人就一喎，咁其實貧富懸殊都好犀利啊。 香港唔 係咯。O K， 咁咧，咁可能遲啲會出現呢個 dark hero 啊。咁其實佢即係偷嘢咧，其實係可能都唔好一種挑戰嚟嘅啫，即係就係同 V 一樣，即係佢想去挑戰嗰個社會，即係呢個 制度啦， 制度咁樣嘅。咁所以即係講咗佢係 hero 咁啦。咁最初話好搞笑嘅，講阿金城武咧，即係飾演㗎啦。呢位叫做乜嘢咧？咦，我有冇寫個名啊？叫做遠藤平吉啊。係係啦，咁真係有呢個角色過喺原著裏面咁佢喺度唔知做乜擒上啲玻璃咁啦。咁啲人就以為佢係怪人二十面相，因為其實佢一早就話佢嗰度偷嘢嗰啲咧，佢又咁擺曬卡片，一早即係話定俾你聽咁嗰啲噶嘛。 其實之後好多人都抄呢個。 係啊，咁佢初初見到佢一路擒，以為佢係喎，跟住唔知點解周圍啲人認定佢就怪人二十面相，咁但係當然佢唔係啦。咁所以佢就為咗自己清白咧，佢就去追查啦。咁另外咧有松隆子啦，松隆子咧就係呢個嘅明智啊，明智嗰個未婚妻嚟嘅。即係喺呢套戲入面咁當然後來又同阿金城武戲咁又切搞埋一堆變咗個三角關係啦。咁明智小五郎絕對 唔知乜嘢。 明智嗰個演員係仲穿做 audio 喎。咁好似都係做開啲即係 action 片嘅或者啲即係都黑幫片嘅。咁都 OK 嘅 ,OK 有型嘅 ,OK。咁因為明智呢本身係好犀利㗎喎大家唔知知唔知。 其實如果在小說入面他差不多就是跟金田一啊，佢阿爺叫咩？金田 一 耕 作， 係啦，即係你可以話係齊名嘅。咁、亦都曾經拍過有啲電視劇係講佢兩個一齊查案啦。咁、的確係一個好厲害嘅偵探嚟嘅喎，唔係流嘢嚟嘅。學你話佢個名點咁似柯南入邊嗰個傻佬嘅，係咪？係咪一樣㗎？ 好似得啊，嗰個叫毛利。 哦，係啦，嗰、那個唔係名字。咁當然啦，佢叫得做。那個劇就抄了很多這些角色的名字，即是 小五郎也很多叫的，座座木公官武藏的對手 座座木，那他那個是偵探肯定他是因為抄這個的。那明智在我們記得以前是很英俊的、 是 是啊，很有型的，是啊，咁有一個帶住一班細路仔偵探團咧去查追查呢個怪人， 有少少四無面超人少年團咁啊。 係啦係啦，以前嗰套 有啲張 好好睇嘅，好好睇嘅。咁同埋咧，怪人二十面相係怪啲嘅喎，佢平時扮嘅除咗係一啲普通人之外咧，又會扮啲咩電人 M 啊，即係嗰啲古靈精怪有外星人咁嘅喎。即係佢會搞啲神秘事件出嚟，但係最尾原來係佢搞咁樣 咯。佢扮個小白威添，電視劇嗰套。 哦，咁嗰個搞笑嘅啫。大家知唔知個小白威啊？係小老寶入面一個好大力嘅一個，即係好似技安咁嘅，即對小老寶嚟講，佢係技安啦，一個咁嘅大力嘅機械人嚟。咁當然嗰個你唔可以當真啦嚇。OK， 咁但呢一套唔係搞笑嘅，呢套好認真。嗱，我或者一陣 P 翻成個 trailer 上面大家睇下。OK， 咁呢套大家一定會睇到嘅，因為有金城武做，同埋係算係一套特技片咧，所以香港一定上畫嘅。 應該會啦。 咁嚟緊咧就係、 是、日本都好似未上係嘛？ 日本12月20號星期六先開始上畫嘅，係啦 ，OK， 咁睇下或者有咩遲啲再補充一下啦，係啦， 跟住另外一套， 係啦，啊咁使唔記得講啊？咁其實頭先嗰個角色就由呢個江户川亂步呢位好出名嘅小說家寫㗎啦。 點解江户川咧？大家都好熟悉啦，這個姓。柯南仔， 唔係咯，所以咪話柯南就係抄翻佢呢個咩咯？咁柯南係咩嚟啊？就是柯南道爾啊，就是福爾摩斯的作者，睇我哋都會提下嘅喎。係啊，今日唔知點解咁多偵探嘢講啊。OK， 咁另外啦，咁另外嚟緊香港咧，另外嚟緊香港咧會有上一啲嘅日本戲啦。 係。 咁就但係唔係周圍上㗎，我懷疑都係喺百老匯電影中心嗰啲。 都可能係比較小眾少少呢啲。 係啦，咁有一套咧叫做《東京部落》嘅喎，咁就叫做粗橋，咁就係咁樣嘅啫。係。咁另外一套咧。就叫死亡預告喎、係啦，叫 Ikigami 啊，係啦，咁或者同大家介紹少少啦，咁就咁呢個東京部落呢，咁原來係一個鬼佬拍嘅喎，唔係日本片嚟嘅喎， 係 啦，導演係鬼佬嚟嘅，咁就演員呢就計有呢個藤谷文子啦，大家我唔知知唔知係邊個，原來就係呢、這個功夫明星啊 ，Steven Seagal 個女喎、但係佢日本樣嘅嚇。 哦， 係。O K， 咁如果大家 做個哥斯拉咁 啊，係加美拉， 加美拉 嗰個。如果大家有睇過平成版嘅加美拉咧，佢就係三集嘅女主角，係啦，就操縱加美拉嗰個少女。咁當然而家唔再係少女啦。O K， 咁另外咧，就男主角就係呢個嘅妻夫木聰啦，係啦。咁我覺得好似另外都有啊，電車男，即係嗰叫咩 名？三崎松子， 唔係電視版嗰、那個，另外電影版嗰、那個。咩孝之話？山田孝之 係山田孝之， 好似都有佢做嘅，係咪咧？其實我咩啊？我好似搞亂咗，另外一個好似喺死亡預告嗰度做，係啊，係我係死亡預告嘅，係 sorry， 山田孝之喺死亡預告係搞錯咗嘅，連續睇咗幾個呢啲預告。OK， 咁大概咧呢一套咧就係玩嘢嘅，咁咪講三個短篇故事啦。咁其中 三間 哦，咁佢唔係恐怖嘅，咁其中一個係會講到即係遇襲族啊咁樣嘅，咁其實大概係好似一個用一個鬼佬嘅眼光咁去，可能睇一啲即係千奇百怪啊，可能一啲東京嘅文化啦，原來佢哋對東京都覺得好好奇嘅，咁或者詳細啊，遲啲先同大家講啦，因為呢套比較係一套文藝片多啲嘅，奇怪少少嘅文藝片多啲，咁或者我講翻另外一套死亡預告講少少啦，因為嗰套咧就有啲似我之前講嘅呢個23世紀大逃亡嘅喎，咁點解咧？系咪？ 因為 佢中間咧講呢個日本政府啊，就整咗個法令喎，叫國家繁榮維持法。咁啊搞咩嘅咧？ 降低嘅國家嘅罪案率 啦， 生產力提高啦，咁之類啊。 想幫啦，咁啊點做咧？就原來咧喺嗰啲新入學嘅小學生啊，就讀嗰陣咧，咁就幫佢打支針喎。 係。每1000人就有一個注入咗一個。 係啦，就係佢就唔知嘅，人人都打嗰啲針。咁但呢唔係支針完都一樣㗎喎，咁每1000人裏面呢就有一個奶嘢㗎啦，咁裏面其實就有一粒有毒 包住嘅膠囊，咁咧膠囊咧就會自己走咗依附喺心臟嗰度嘅喎。咁、 嗯、 到到呢個18歲到24歲嘅期間咧，就會復發嘅啦。咁就政府咧就好精準咁樣咧，即係可以知道邊個係有嘅啦，因為佢哋打落去，即係佢哋唔係 random 啊，即係佢哋知嘅。OK， 佢知道翻嘅。咁同埋咧知道毒發時間嘅喎。咁佢咧就可以喺毒發之前嘅24小時啊，就派一個嘅工作人員啦，即係好似 Man in Black 咁啦，或者咁講，佢即係等於死神啦。係 啊。 係啦，咁佢就去。通知呢一個死者，就話俾佢你而家已經得翻24小時嘅命啦。咁佢嗰張紙啊，就叫做誓紙啊，即係死亡證咁啦，你當啦。咁叫當事人咧，你喺呢日裏面都準備曬所有未做嘅嘢啦，咁樣。哇，咁其實好大鑊喎，咁樣。咁當然啦，一般人因為千分之一啊嘛，咁其實就 好少會 平常人就唔係咁理嘅。咁但係咧，佢呢個故事咧就講呢個男主角啦。咁啊，男主角都好有型嘅喎，唔係阿伯嚟喎，都係後生仔咁嘅款嘅啫。咁著住黑色嘅西裝啦，咁啊周圍去通知呢啲嘅死者。其實佢自己都唔係幾過癮嘅，係啦，即係好似死神咁啦。你諗下係咪？ 做叫人死嘅信差一定過癮啦。 雖然佢唔係殺人啦，但係其實同殺人咁講冇乜分別。咁冇人會開心嘅。咁啊通知咧，咁結果咧係有三位嘅人士啦，今次喺故事入邊。咁同一日死㗎喎，同一個時間死㗎喎。咁分別呢就係、有一個好有理想嘅音樂，即係玩音樂嘅後生仔啦。咁佢喺街頭玩音樂嘅。咁即係滿有理想咁啦。咁突然間知道自己要死啦。咁另一個呢好似就原本同屋企關係或者同媽媽關係唔係咁好嘅一個少年啦。咁另外一個呢就應該係個女仔嘅，應該我諗死喎，係就係、是、個妹嘅。咁但係呢佢主要就講個歌想救一個妹咁樣嘅。 明白。 咁當然啦，呢、這個妹就由呢個城海離子呀。呢度寫錯喺度，城海離子先啱嘅。咁啊演出嘅，咁係一個好早熟嘅一個少女嚟㗎 ，OK？ 因為佢好細個咧，已經做緊啲好即係好大人嘅角色㗎，即係所謂嘅天才啊演員嚟嘅 ，OK？ 咁呢套戲入邊，大家可以欣賞下佢哋嘅演出啦。咁另外山田孝之咧就想講我嘅電影版電車男啦。咁呢個故事就真係有啲似翻23世紀大逃亡少少咁嘅嘢係嘛？即係又係為咗好彷徨、好彷徨嘅理由啊嘛？原來就係叫啲人快啲死啫嘛，係啦，咁就咁犧牲咗啲人咁。咁當然咧，佢裏面好多控訴，好多社會控訴講嘅。咁我見到片頭裏面亦都見到呢一個嘅玩音樂呢個啦，咁最後亦都喺個大銀幕度演出啦。咁即係可能佢臨死之前最後嘅演出咁樣啦。咁其實好感動嘅戲嚟嘅。咁我睇網咧，亦都原來咧話有好多即係其他嘅嘢咧，係抄翻佢呢一個嘅古仔嘅喎。咁好啦，或者介紹到咁上下啦。咁其實都唔知道上映日期幾時嘅。OK， 咁另外咧，哇口水乾啊講到。咁另外咧就係話啦，呢個 Terminator 第四集啊， 第四集啊， 竟然有啲設定喎，設定出嚟啊。咁最嚇人嘅就係咧，出現咗一啲去 Transformer 咁嘅嘢喎，巨大機械人啊。哇！有冇搞錯？啲人睇咗之後話。咁另外唔止啦，另外仲有呢個電單車機械人喎，哇又唔係啩，咁多日本嘅嘢喺裏面係嘛？當然電單車機械人唔識變形嘅 ，OK， 係個電單車裏面裝嗰啲槍咁樣側邊咧，咁就周圍去射殺啲人啦。咁另外咧出現呢個 T600 喎，即係 T800 嘅前身啊，咁就比人高好多，行埋佢都知道流嘢嗰啲咁嘅人形機啦。 哦， 咁但係佢都笠翻個人面嘅，但係個身嗰啲全部仲係機器咯，咁啊著啲。假嘅人嘅衫咁遮住咁咯，咁你開槍射爛咗，見到機械人嚟嘅，係啦，咁當然雙眼佢發住紅光啦，絕對呃唔到人嘅。 哦， 咁、啊、不過今集 T4 咧，佢哋話最後一定會出 T800 嘅。咁、當然上次咪就係講過由呢個咩 Roland Kicking 做，即、就是、代替阿諾斯華西尼加演出啦。係啦，咁 OK， 咁除咗呢個消息之外，我嗰陣或者有 post 啲相俾大家睇下。 好啊。 咁另外咧，由呢個 Dragon Ball 咧。啊，龍珠啊，電影版啦、啊， 核突嘅， 係嚇死你啊！有個唔知乜鬼嘅樣嚟嘅，咁佢竟然話咧呢、這個就係悟空嘅變成人猿嗰個樣喎、啊，咁、 那個、 啊，你睇過啦嘛？我未睇過， 唔知怪物嚟， 有啲又話係殺雅人個樣喎，仲驚，真係嚇死你嘅大佬！咁又俾大家睇下， 個主角都係鬼佬金毛又正常 喎。咁我諗住係嗰個主角怎變金毛樹起啊？你唔變咗怪獸啊，大佬？唔係佢唔係嘅，呢個應該係嗰個所謂嘅人猿樣嚟嘅，係唔似人猿，似人魚多啲啊！我覺得，好怪嘅，係好怪， 都唔係 藍色咁樣， 巨大化喎， 藍色咁樣，我仲著翻阿悟空件功夫衫咁。OK， 咁一陣就 post 俾大家睇下啦，提一提嘅啫，係啦。咁另外好似話周潤發地就冇咩嘢嘅，同埋唔鹹濕嘅，聽講。 唔鹹濕。 好正經。 龜仙人、啊。 絕對唔係嘅，佢係一個好正經嘅師傅嚟嘅。 龜仙人佢都冇光頭，亦冇孭住龜 殼。冇嘅。咁反而係一眾嘅女角，好多武打嘅就真咯，即係支持啊，即係支持係個堂妹咁啦，咁好多武打嘅。 啱啱調翻轉。 係啊，好奇怪，係咯。咁唔緊要啦，咁呢個都暫時知係咁多，同大家報道下啦啫。嗯。啊，咁就睇下先，有冇其他電影要講咧？定係我哋會去到下面嗰啲其他消息啊？睇下先。嗯，電影就差唔多啦， 差唔多 啊， 電影。 O、okay, K， 好。咁 上次提過嗬，《猛鬼街重拍》喎。 冇啊，有提過咩？ 唔係《猛鬼街》Friday the 13th。 Friday the 13th 又重拍？ 係。 唔係啩 ？Jason。今次就會係將頭嗰三集。 Friday the 13th 係 Jason 咩？ 係 Jason。 哦、 就將頭嗰三集即係 Jason 點嚟啊 ？Jason 即係戴殼片面具嗰、那個，係因為好亂啊，搞到係。 由 Jason 點嚟？第一集 Jason 啦，跟住 Jason back to from hell 咁之類，將頭嗰三集嘅劇情 重拍， 剪為一集重拍。 哦，喂、啊，不過有唔一定唔好睇啊，因為上次嗰套電鋸嗰套咧。再重拍佢係幾好睇嘅，係係係啊，真係好難講，即係以前渣啫， 因為以前 好睇嘅， 你又你淨係睇個劇情，劇情都劇都好渣。 佢上一套嗰套電鋸咧，好都拍得幾好嘅， 係 有故事嘅，唔係齋殺人嘅，係咯，即係都描寫好多內心嗰啲嘢，係咯。咁希望呢套都係好戲啦。 其實都可以發揮俾阿媽虐待遺棄嘅， 即係你淨係講佢殺人就唔好睇咯。你講翻嗰 Jason 本身其實有故事，有故事可以。 你淨係睇到佢一隻怪物啫，唔死得嘅怪物啫。 講翻啲背景咁應該有嘢講。咁另外咧，其實我哋冇報道，其實都知道好耐嘅，就係呢個好出名、好出名嘅一個小説啦，就係叫即係。Foundation series 啦，就係基地系列啦。咁其實話會拍一系列嘅電影嘅，即係計呢、這個 機械人啦，即係講 嚇， 即係講機械人啦要。 基地唔係基地講人嘅、，iRobot 嗰陣先講機械人嘅。 哦， 係啦係啦。咁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啦？以前咪拍過一套叫 iRobot 嘅，咁就有同一個作者啦，去寫嘅喎。係啦，咁其實呢個就有好出名好出名嘅 series 嚟嘅，不過大家可能就唔係好熟啦。嗯哼，嗰個作者叫咩呢？叫 Isaac Asimov 啊。係。我唔識讀嗰個字啊，係 Asimov 咁樣係。 Asimov 係咯，咁就最出名嘅就係原來就係呢個基地系列啦。咁其實好長篇㗎，即係可能橫跨幾千年咁嘅，即係有啲銀河英雄傳說咁嘅。咁其實你睇小說咧，就其實係有啲艱辛嘅。咁如果拍成電影咧，咁就相當好啦。咁到時就可以即係可能三部曲啦，咁好似魔戒咁去睇下啦，大家。 都要啦，一個咁長嘅故事。 嗯，冇錯。咁其實佢成個嗰個基地嘅就係嚟自呢個嘅羅馬帝國衰亡史啊。 哦，帝國 衰亡。係啊，即係由嗰個啟發出嚟。咁呢個當然係一個即係以前再舊啲啦，嚇嘅一個嘅歷史嘅故事啦。 係。 係咯，咁最初陣呢個基地嘅故事咧，其實是一個短篇小説嚟嘅。咁原來咧就係由1942年啦到1950年之間啊。 Astonishing Magazine 啦。 係啦，就喺呢本雜誌嗰度去。 好多而家經典嘅科幻故事都由呢度出嚟。 咁後來就再衍生咗後面嗰啲長篇嘅故事咁樣啦。咁後來亦都有第二啲人再續寫落去咁啦。咁另外佢亦都有其他嘅就係機械人系列啦，同呢個銀河帝國嘅系列咁。咁機人系列其實我又唔知同 iRobot 有冇關係，但係即係個故事未必有關係，佢會沿用翻啲嘅嘢嘅。咁例如乜嘢咧？就係佢嗱，原來咧有嗰個所謂三條機械人嘅定律啊，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啊？係啦，咁啊機械人定律就係乜嘢咧？咁原來咧就第一定律咧就係機械人唔可以傷害人類嘅，咁或者唔可以袖手旁觀啊，即係有人類受到傷害嘅，係啦。咁第二條法則咧就係如果喺唔違背第一個法則之下咧。機械人咧係必須要服從人類嘅命令嘅、哦。好啦，咁第三條法則咧，就喺唔違背即係、就是、以上頭先嗰咁多條法則之下咧，咁機械人係必須保護自己嘅，即係佢都唔可以俾人隨便去傷害咁樣嘅。咁但係後來咧，作者咧亦都喺呢個嘅85年係嘛，咁就加咗第四個法則，但佢就唔叫第四，叫做零啊，第零號法則。咁就係機械人咧唔可以傷害人類整體啊。或者袖手旁觀，即係坐視人類整體受到傷害，咁就加咗個整體呢樣嘢。 society 啦， 係啦，咁大家唔知明唔明啦？呢個係一個 logic 嚟嘅。咁如果當然啦，今時今日嘅 AI 咧係未可以用到呢啲嘢啦。咁但係如果第時咧啲 AI 可以即係有咁聰明咧，原來佢話呢啲法則咧原來都係 make sense 嘅喎。咁可能到時都真係會擺落去啲 program 度。 應該係啩？ 係啦。係咁，我哋咪講唔講下呢個真正歷史上面嘅 Houdini 呢個嘅？ 先啦，講 係咪啊 ？OK， 咁我哋睇下先時間，有喎，我哋仲有好多時間嘅。OK， 咁我哋睇下先 ，Houdini， 揾個資料出嚟先啦。 嗯， 係啦。唔係呢個喎，呢、這個係另外嗰位。 係另外嗰位。 係啦。 發明家呢、這個。 是啦是啦是啦，這個是 Houdini 是不是？是。OK， 那 Houdini 是哪位來的呢？那原來呢他就叫 Harry Houdini 啦，那就由這個1874年啦，至到1926年的逝世的。那他的真名呢就不是叫 Houdini 的，原來是藝名來的啫。那怎樣讀的呢？ Rich, 這樣的，是啦是啦。是啦，那就是這個 E-H-R-I-C-H 他的真名，是啦。是啦。咁啊，因為個諧音嘅緣故啦，咁同埋佢亦都想去 salute 翻另外一位，話又係唔識讀嘅，唔知咩上咩即係法文嚟嘅，咩 Robert Houdin 咁樣嘅，係啦，係啦，因為魔法師啦、魔術師啦，法國嘅本身，咁啊，因為有佢有呢個 Houdin 呢個字啦，咁所以佢自己又改翻個名叫 Houdini 咁樣，可能佢細啲啦。咁後屘咧，直到呢個1913年咧，咁呢個 Houdini 先正式成為佢嘅一個名字嘅，成為自己真正嘅名字嘅。OK， 咁咧喺成個嘅1900年代啊，到到呢個1910年代咧，原來都係好瘋魔嘅喎，呢個 Houdini。咁成日都喺美國經常去表演啦。 除咗魔術之外，佢仲 係 個， 係佢首先以前咧，佢就係一個魔術師嚟嘅，就係玩啤牌好叻嘅。咁但係咧，原來佢都未能夠以呢啲成名喎，咁後來因為由佢嘅經理人提議之後，佢開始表演呢啲嘅逃生嘅表演啦。咁逃生就唔係魔術啦，係逃生喎，真係逃生喎，真係綁住喎。佢唔係講緊大衛高柏飛嗰只假嗰啲喎，真係綁嘅。OK， 啲手扣邊嘅。 喺度啊，係 啦。咁最尾甚至乎著嗰啲精神病院嗰啲衫啦，倒吊啦。咁係啦， 相傳佢就會 唔係相傳係真㗎， 當然。谷起自己先啦， 係啦，嗱，咁樣綁住曬你，大家諗下點樣可以 同埋佢係可以隨時甩教嘅， 係啦，脫膊啊，成個膊球定咩係嘛？佢從兩邊都脫曬喎，可以，咁啊簡直變咗條蛇咁捐出嚟，冇錯啦，咁啊好犀利嘅。咁當然啦，佢就真係要收埋一啲開鎖嘅，例如鎖匙嗰啲咁。 佢最出名嘅嘢就叫中國水爐啦。 講埋先，咁原來佢隨時可以反搓嘅喎。 哦， 可以練到，係啊，咁可能佢可以吞咗一啲嘅開鎖嘅嘢， 開鎖 嘅，攞佢翻出嚟咁樣嘅。大家知咩叫反錯啊？牛啊， 啲嘢出嚟啊！ 牛啊，原來咧有四個胃啊嘛，咁就牛咧平時食埋好多草啊，咁啊草起喎，佢唔係消化曬啊，有啲係草起咗，咁就反錯就攞翻出嚟食，咁呢個叫反錯咯，係咯。OK， 咁佢發明咗最後有一個嘅好出名啦，就係、是、呢個嘅 Chinese water 咩 torture cell 啊，乜中國水爐咁啦，佢中文叫做。咁其實咧，大家如果睇過嗰套 Prestige 裏面就係大量會使用就係呢一個啦。咁呢一套今次呢套電影咧裏面亦都有出現過嘅喎。咁就係一個四方長方洞咧，同埋 玻璃箱。 如果大家有睇過 David Copperfield 大衛高柏飛咧，佢亦 都 有玩過呢個 魔 術。 佢嗰 個就可能係假嘅，即係個水箱真，但可能佢綁住佢啲嘢就未必係真啊，因為講明係一個 show。OK， 但當年佢呢個咧就係真嘅，佢話真係綁住嘅。OK。咁真係要喺好短時間裏面呢要解鎖㗎。 咁咪冇命。 冇錯。咁當然呢佢引氣嘅時間都比常人長啦，呢個一定㗎啦。係啦。咁就會倒吊啊，因為喺個玻璃箱入面咁樣玩㗎喎。咁即係直到啲水瀉為止，跟住冚埋佢，咁跟住就變啦。咁好似都有冚布嘅，有冇？ 有。 咁如果大家睇過 David Copperfield 嗰個就好接近嘅。或者大家睇下呢套電影入面呢其實都有。 呢度其實佢電影個表達方式佢都係解咗鎖之後坐翻個箱上面， 佢呢套就真係抄翻 David Copperfield 咯，直情連坐喺度個 pose 都係， 係 懶有型咁坐打側咁坐翻喺度，即大家以為好好險啊，原來一啲事都冇噶嘛。OK， 咁原來咧除咗呢個表演之外咧，佢原來最中意就係揭穿呢啲靈媒嘅喎，咁就同電影裏面而家講嘅一樣。咁啊，1920年代咧，咁即係喺佢媽媽過世之後咧，嗱講真正啊，咁啊就將佢嘅方向啊轉移咗去揭穿呢啲通靈。靈媒嘅即係呢啲嘅騙局身上喎，咁又就似嗰套日本電視嘅 Trick 咁樣啊，係咪？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就是、阿部寬同阿仲嘉瑜喜惠嗰套咧，咁啊周圍踢 嗰個年代佢已經40多歲啦， 係啦，就唔係好似電影入面仲係後生仔啦，冇可能啦，係啦，係啦。咁原來咧佢就唔係自己攞啲錢出嚟嘅，咁原來就有個即係科學協會啦，美國嘅科學美國人啊，呢、這個 Scientific American。委員嘅係啦，咁佢都成為呢啲委員嘅成員嘅喎，委員會嘅成員嘅喎，咁咧咁啊俾一沓嘅獎金啦，咁如果能夠成功展示到超自然嘅能力嘅靈媒咧，咁你就可以攞到呢啲獎金啦。咁都係佢呢度冇講幾多錢，咁未必係故事咁樣，一萬 係一萬一萬係一萬係一萬一萬，係啦，當時好多錢㗎啦。 哦，係。 哦，當時好多錢㗎。 幾年係好多錢。 係好多錢㗎，係啦。咁就咁當然啦，咁佢有時又會喬裝入去人哋啲咁嘅表演裏面啦，咁佢當場踢爆人啦，咁其實喺嗰啲人眼中係眼中釘嚟嘅。 當然啦。 係啦，打咗 亂玩踢爆。 咁另外佢一個即叫做最出名嗰個 case 係踢爆嘅波士頓嘅靈媒啦，就叫咩 Mila 咩Cladon 咁樣啦，係一個女士嚟嘅，我相信啊。係啦。咁呢個好出名嘅 case， 咁我哋唔知道詳細係點啦 ,ok。咁 ,ok, 咁佢呢個舉動呢就竟然呢激嬲咗佢一個好朋友喎，咁就邊位呢好出名嘅，原來就福爾摩斯嗰個嘅作者，就係、是、我哋上次提過嘅柯南道爾啊。係啦。 Mila Cladon 亦都係今次 Kevin Smith Jones 做嗰個角色啦。 係咩？ 係啊。 哦，即今次呢個戲係就係用返呢個名嘅。哦，原來係咁，咁但係佢史實裏面係死敵嚟嘅，係點解？真係見到花幾火咧，仲同佢嚇談情說愛咩？即係同埋可能係阿婆嚟嘅，現實上係嘛？即係你唔好諗靚女咁樣係嘛 ？OK， 咁佢都可能攞啲歷史即係玩啦，故事入面。好，我哋繼續講翻現實版嘅。OK， 咁咧原來呢個柯南道爾啊，我哋平時睇佢嘅福爾摩斯， 佢有好理性嘅， 係啦，裏邊有幾集啊，亦都有牽涉一啲。似乎似靈異嘅嘢，例如地獄番犬係咪有一個所謂叫做喺金田一裏面都玩翻啦，有叫做地獄番犬啦，咁就喺度會著火嘅狗啊，係嘛？咁佢最尾福爾摩斯梗係拆解咗咧，原來都係人為嘅啫。咁我哋睇得多就以為喂，咁作者一定係一個好理性嘅人咯，咁原來唔係喎，原來柯南道爾本身好 中意啲 通靈嘅，佢好相信呢啲嘢嘅。咁甚至乎咧，佢相信咧呢個嘅 Houdini 啊，佢可以表演到咁多神奇嘅嘢咧，都因為佢都其實一個靈媒嚟嘅，係啦。咁個大 Houdini 而家唔係啦，大佬係嘛？ 技術嚟 係啦，大佬你話咁佢話咧呢啲你其實想趕住啲同行咁解嘅啫。咁佢就竟然同佢反面喎，真係反面喎，唔係講笑喎，變咗好憎，由朋友變咗敵人啊！ 係啊， 咁甚至乎佢警告佢咧，你會可能因為咁而冇命啊，咁樣嘅。咁好啦，咁最尾到底 Houdini 點死嘅咧？咁大家梗係覺得佢應該係死喺啲表演啦。咁原來唔係，係只係死喺一個好普通嘅腹膜炎一個咁嘅病症嗰度喎。即係由盲腸炎破開始引起 一路發炎。係 啦， 其 實點解咧？ 就好小事嚟 嘅。係啊，本來如果及時就醫就好小事嚟嘅。咁點解佢會唔去醫咧？原來咧，佢因為本身一路都有肚痛呢個問題。係點解咧？因為原來咧就係好似今次電影一樣啦。佢成日咧，另外仲有一個表演就係你冇諗過，就係好似。劉德華嗰度咧，肥佬嗰度叫乜嘢？就 瘦身男女。 係啦，裏面咪有一個表演就係話任人打嘛。咁咧就俾人挑戰佢咧，就可以嗱，我準備好之後咧就打我啦，咁冇事嘅咁樣，即係好似玩氣功咁嘅 feel 咁啦。咁當然啦，咁佢平時係冇事啊。咁但原來咧，佢話有一次咧，真係喺一個唔在意、未準備好嘅情況之下咧，俾人打咗一拳，就係好似套戲咁啦。咁但當然佢冇即場死亡，咁就引起佢咧跟住落嚟咧，經常有呢個腹痛嘅問題。咁結果佢就將呢個普通嘅腹痛同呢個盲腸炎呢樣嘢咧混為一談啦。咁最尾就可能即延遲就醫啦。咁結果就咁樣無辜辜啊死咗，係啦。咁好多英雄即係好似李小龍咁，都係可能因為啲好少嘅藥物敏感啊，咁係啊，所以大家即係覺得個 legend 哇咁樣破滅法咁樣。咁同埋大家當然好， 即係話翻俾你聽，人始終係人嘅。 係啦，咁當然呢個美國魔術師協會啦，咁呢啲其他魔術師就好悼念佢啦。咁話超過2000人喎，係出席佢呢、這個嘅即係呢個送殯哀悼儀式。 嗯哼，係 咯， 好大陣仗。 係啦，咁就同埋咧，好似話喺。好似係咪星光大道咧？都其實有佢嘅，即係有佢嘅名咁嘅，好似係咪？咁另外咧，喺呢個紐約皇后區嘅呢、這個點讀咧？呢、這個麥咩墓園啊？係啦，唔緊要啦，係一個墓園 咩啊？ 唔緊要，係一個墓園嘅墓碑上面，亦都刻咗呢個魔術師協會嘅一個嘅徽章咁樣嘅，咁即係去紀念佢啦。係啦。係啦，同埋佢哋嗰到呢個嘅忌神咧，佢哋啲人就會舉辦一個儀式啊，就叫 Broken Wand 咧，就係一個呢個魔法棒嘅折斷嘅一個儀式啊，咁就紀念佢啊。咁即係呢個，即係如果大家中意睇 Harry Potter， 中意睇呢啲或者中意即係變嘅魔術咧，其實大家就要認識呢位人士啊。咁喺現實上嘅一位好偉大嘅一位嘅魔術師咧，咁其實同埋一個即係玩逃脫嘅 逃脫藝術家。 冇錯啦。咁其實而家好多而家現世嘅，即係例如 David Copperfield 啦，同埋有好多位佢哋都話咧，佢呢個 Houdini 就係偶像啊。咁佢哋都話咧，其實係冇辦法超越佢嘅。 咁而家因為佢哋做緊嗰啲全部係用啲比較現代嘅科技，咁可能有啲 即係技術嚟嘅。 係啦，當時呢個係喺冇咩嘅咁多嘅support之下， 冇咩安全措施， 冇嘅，冇真好危險，真係好危險。係咯，咁另外咧，咁當然阿福爾摩斯作者柯南道爾死咗之後，又整翻封信去潤啊佢咁啦，或者即係罪有應得啊，受到報應咁啦，咁好似唔係幾好係嘛？咁但係咧，其實佢死都唔係話好後生嘅，原則53歲嘅啦，其實就唔同電影啦，係啦，係啦，咁同埋咧，佢哋話啦，如果咧佢當然啦，當時未能夠證實佢到底係咪真係死喺呢個福爾摩斯炎喎？咁有人傳說咧就話咧，原來咧就係呢啲咁嘅靈媒界人啊，係落毒害死佢咁樣嘅。咁當然呢個無從稽考啦。 稽考啦，依樣。 O K， 咁咧我哋又另外想同大家再講另一位嘅好得意嘅人士喎。咁就喺另外嗰套嘅 Prestige 嗰套死亡魔法入邊有出現過，就係、是、由呢、這個David Bowie 去演出嘅呢一位就叫 Nicholas Tesla， 係 啦 ，Tesla，O K。咁呢位咩人嚟㗎？咁喂犀利啦。你呢個呢就是一個喺真實裏面嘅一位瘋狂科學家。係。係啊，同埋佢研究嘅嘢呢簡直係科幻片入面嘅科技。係。係啊，好犀利㗎喎。咁佢咩人嚟呢？就因為1856年啦到呢個1943年係咪？係。係咪？咁好啦，咁傳說呢話喺出世嗰日啊，直情行雷閃電啊，咁就呢個無法證實啦。即係點解呢？點解呢？因為呢一個人 一生都電力不解之緣 啦。大家唔知有冇去過呢個科學館或者呢啲咁嘅嘢啊？裏面呢一定有一個儀器，就係呢個叫做 Tesla Coil， 係啦，呢個就係叫做乜嘢特斯拉線圈啊，佢哋叫做。咁係乜鬼嘢？就係一碌柱咁，跟住上面有個波啦，或者有扁啲嘅形狀啦。咁其實做乜嘅呢？ 伸隻手埋去有啲電， 就有電，真係睇到嗰啲電到似啲蛇嚟，咁好鬼勁嘅。咁呢個就係佢大家最記得佢嘅一個嘅一個儀器啊，即係佢發明一個儀器。咁當然咧，傳說中呢個儀器咧並不係玩下咁簡單嘅喎。係啦，咁最初咧，佢當然係發明一啲好正常嘅嘢啦，但以當時嚟講已經係高科技嚟㗎啦。咁就係呢個交流電啊。 哦， 係啊，當時嚟講，我哋初初唔知咩用直流電咁樣噶嘛，係啦，咁真係我唔係話好熟悉，因為呢係工程學嘅嘢嚟㗎。咁佢即係發明咗儀器咧，可以即係用到交流電咧，係啦，咪 AC 係嘛，當時係啦，咁就中間咧，同埋佢哋都發明咗好多嘢嘅喎，例如我哋一聽緊嘅收音機咧就無線電啦，係啦，咁原來由佢去研究嘅喎， 係咁亦都被科學家協會認定佢係咩啦？佢係發明人啦， 係啦，即係 預測咗， 冇錯啦，冇錯啦。咁當時嘅另一位愛迪生嗰邊嘅研究所咧，好似話曾經聘請過佢嘅後生嗰陣，咁後屘離開咗啦。咁上次 Prestige 嗰個古仔入邊好搞笑嘅喎，就話愛迪生研究所啲人咧成日都係偷佢啲研究，佢話愛迪生根本唔夠佢嚟嘅啲嘢。咁同埋咧，佢好似話連燈膽呢樣嘢佢都係撻佢。嗱，都係故事啊，故事啊。嗱，咁最奇怪就係咧，呢個 Tesla 啊，竟然咧發明咗一啲咧唔需要用電線楞住嘅一個傳電嘅方法喎。咁如果電影入邊佢都重現過呢樣嘢咧，就話咧佢插咗啲電燈膽喺地下度啊，竟然全部可以無端端著光嘅。係啦，咁呢個唔係假嘅喎，原來佢即係研究緊呢啲咁嘅點樣用 幾特。 即係或者用唔知佢點㗎，即係微波定唔知用乜嘢傳遞能量啊？咁就呢樣嘢唔係假嘅喎，你喺現代真係有嘅喎。係啦，只不過佢當時研究呢樣嘢咧，啲人覺得好怪雞嘅。係啦， 因為冇銅線去做啊嘛。 冇錯啦，咁電磁學工程學上面嘅成就，即係對今日啊呢、這個同埋咧對呢個機械人啦、彈道學啦、資訊科學啦、核子物理學同呢、這個咩話？理論物理學上面都係有貢獻㗎喎，咁資料係咁寫嘅。咁被視為一個瘋狂嘅科學家啦，就做好多怪異嘅科學發明嘅。咁 一紮呢個時有啲 係啦， 都幾古怪嘅。 都唔知係乜啊，有啲 嗱。Particle Beam Weapon。首先啦，順住落噏下啦。咁 Tesla Coil 啦，咁呢個我哋平時都見到啦， 係 個碌柱啦。咁另外啦，呢個 Tesla 咩 Turbine 係咩？唔知啊。Teleforce 係咩嚟嘅？Tele 即係無線 電嘅力量啊！ 唔知咩嚟， 唔知咩嚟。 嗱呢個咩嚟嘅 ？Tesla 咩？唔知呢個咩嚟 ？Tesla 唔知啊！電椅喎 ，Tesla electric chair 喎，係咯。 卡啫。 嚇！睇錯咗 ，sorry。electric car 唔好意思。 電車。 電車係啦。咁而呢個都真係嘅喎。當時佢哋真係研究緊用電力嚟推動嘅汽車啊！咁亦都係 work 嘅喎。 咁其實以現代嚟講就叫做做到啦，但當時嚟講應該係好慢同埋唔喐得嘅。咁同埋咧，佢最叻咧就係令到咧呢啲即係本來啲功率好低嘅嘢，佢真係可以推到功率好高咧，而令到係可以現實使用喎。但係只有佢可以做得到嘅啫。 咁啊 ，Egg of Columbus 又唔知咩嚟嘅？ 係啦， 哥倫布的蛋。 係啦，係啦，係啦。 AC 啦，頭先講過嘅。 係啦，係啦。 Induction Monitor 啦，Induction Motor 啦。 係。 啊，即係一個傳導式嘅 motor 啦。 係。 Rotating Magnetic Field。旋轉嘅磁場。係啦，嗱呢個係啦 ，wireless technology 就係頭先我哋講， 你用微波傳送一啲嘢啦，或者 particle 傳送一啲嘢啦。 係啦，嗱最奇怪啦，去到科幻層面啦 ，particle beam weapon 喎。 其實係射，即係類似高達嗰把劍咁啦，係一啲粒子嘅武器啊。 係啦 ，particle beam 犀利，現代都未必有。 Dead ray 啊 ，Dead ray 就科幻片成日講嘅死光槍就係呢樣嘢啦，死光係啦，冇喎，唔係假嘅喎，真係喎，唔係假嘅喎，啲嘢當時佢真係整緊嘅喎。 咁啊，離世冇而家都有啊，但係都唔 可以叫呢個咧，呢個咩咧 ？Telescope stationary wave， 地球嘅。 認唔到啊，唔緊要啊，當然唔係文句啦。 station 固定嘅 就 wave 波長 咁樣， 係 OK 唔緊要啊。我哋識我哋就係呢個 Tesla 啦，係呢個咧呢個咩嚟㗎？呢個唔知有咩 coil 啊 ，coil 唔知有另一種線圈啦，係嘛？係 呢個讀都未識讀 啊 ，telegeodynamics 地 咩嚟啊？ 無線。地質的動能 electrographic 即是什麼不知道 電量利用電來牽引重力咯 不知道是什 麼 來如果照字面解他覺得後期的東西就很怪的 照字面解 好了那就說回了 OK 不懂搞一下暴露了我們完全不行 OK 完全不懂那些是什麼來的 OKOK， 咁唔緊要，大家識嘅咧，補充一下，唔該，大家讀工程學嘅如果你認識啊，補充一下。 完全 唔知。OK， 好，咁就咧，原來咧，佢話佢咧，跳一跳，講一下咧，原來佢話曾經收到一啲嘅微波嘅信息喎。咁咧，佢就自己又非常相信咧，嗰啲係嚟自外太空啦，嚇，即係呢個火星定係土星咁上下，即係傳過嚟嘅，係啦。咁佢嘅後半生咧都喺度嘗試咧向呢個火星發信㗎喎，咁大家梗係覺得係傻咗啦咁。第二一個咁天才嘅人，佢會係咪真係傻嘅咧？咁或者會唔會真係佢喺度做嘅一啲係我哋唔能夠明白，但係真係發生嘅嘢咧咁樣？咁或者係㗎，係啦。咁同埋咧，佢話點解佢有咁多靈感咧？原來佢話嗰啲嘢全部係接收翻嚟㗎喎，係啦，好通靈咁樣㗎喎。係啦，咁佢其實好辛苦嘅。咁佢見到呢啲閃光之後咧，即係眼前出現閃光之後咧。咁就會有啲幻覺啊，咁就出現㗎啦。咁咧就會變成一啲影像走出嚟㗎喎。 即係佢等個翻譯器。 係啦，咁佢咧淨係聽到個詞語咧，佢亦都可以將呢啲嘅即係想像物體嘅細節啊，即係變成影像咁樣㗎喎。咁佢好似都話曾經想發明一個儀器咧，將呢啲真係變成影像俾大家睇嘅。係啦，即係有啲 fringe 上面就玩過呢樣嘢，係啊係啊。就話睇個視網膜嗰度係，因為佢相信咧呢啲影像咧係會投射翻轉頭喺視網膜度，咁如果你可以播翻出嚟嘅，咁佢相信啦 ，OK。 Finch 就影個視網膜啫，佢更加將認為人嘅腦波都係一種波長， 係 佢只要有嘢接收到佢就可以引翻出嚟。 哦，其實佢咧一早咧已經認為咧光啊呢啲咧即波同粒子呢樣嘢咧，其實係同樣嘅嘢喎。咁呢啲嘢牽涉到而家現代量子物理學嘅範疇，佢當時佢已經諗到嘅。咁其實佢唔係傻啊，可能佢講嘅嘢只不過當時嚟講 太深， 係啦，未必個個係能夠明白嘅。 係，而家都冇咩人明白，唔好講當時。 係啦，咁佢研究嘅嘢咧，就去到一個即係其實同愛因斯坦有個共通點咧，就係、是、佢想揾呢個叫統一場咧。咁但係咧，佢都叫光之場咁嘅嘢啊，有啲新世紀係咪開始？咁呢啲嘢咧就 會唔 係係呢個 wall of light 啊，係啊係長喎，真係長啊 wall 喎，唔係嗰個 feel 嗰個長喎。咁呢就會牽涉到咧呢啲嘅 甚至可以控制重力， 系啦，时空啦，系啦，重力啦，物质被意志啊，物质可以被意志所改变啦。 Exactly 就系爱因斯坦想谂嘅嘢啦。 系啦，咁同埋可能牵涉到啲反重力太空船啦、空间传讯啦，同埋时间旅行咁样嘅喎。 星空奇遇啊， 系啦，咁头先讲过啦，原来佢嗰个叫意识摄影啊，佢讲紧嗰种头先我哋提及嗰种啊，点样将人嘅意识影出嚟？系啦，咁其实好怪好怪好怪嘅，真系科幻小说里边嘅嘢。就当时嚟讲咧，佢认为系真实嘅。OK， 咁所以咧就俾当时啲人觉得好怪，一个怪人嚟嘅。咁当然啦，最尾佢即系死咗之后啦，咁佢喺留低喺佢个酒店里边嗰啲嘅，即系一个所谓嘅一个武器嘅嘢啦吓。咁即系咁好似话又俾啲苏联特务抬走咗咁上下嘅。 佢都系好老赌咁死嘅。 系嘛？ 系。 系啊。 即係其實好多偉人啦，例如令到全世界天翻地覆嘅尼采都係仲大鑊，花老死。 我扯，咁呢啲另外問題啦，係咪 ？OK， 即係尼采就係超人說啦，即係希特拉講嗰套啦。 係 Superman 係嘛？係 Overman 唔係 Superman。 OK， 咦？咁原來我哋仲有一啲消息嘅噃。 係。 咁咧就睇下先，嗱，你等我揾翻啲資料先，因為好多張紙好亂啊。咁咧，其實咧就好似話有個漢堡包嘅公司係咪開張嘅？係啦，係啦。咁係喺邊嘅咧？咁原來咧就係呢個嘅灣仔啊，係啦，我揾緊個資料啊嚇。咁就喺呢個灣仔嘅 QRE Plaza 嗰度咧。 咁 唔知㗎，即係其實好似都係喺灣仔嗰個合和附近啦，我朋友同我講就係啦。咁佢話咧，原來咧 其實都有幾檔漢堡包。 咁原來咧，佢已經超過九個月咧，話開話咗九個月㗎喇喎。咁嗰個地方動咗嗰個即係嗰個圍板啊，已經九個月啦。咁而家卒之話喺呢個禮拜咧，真係開咗喎。OK， 咁啊，咁做咩無端同大家講漢堡包嘅？咁當然啦，呢個第一係美國文化啦，咁同埋一陣會講到少少嘢嘅。咁咧，咁我哋講下少少漢堡包嘅嘢啦。咁到底香港除咗呢個 Fat Burger 之外，仲有啲乜嘢嘅漢堡包公司咧？韓永，韓永都食過嘅好多間嘅喎。嗱，唔好講 Burger King 住，一陣先講 Burger King 同麥當勞。係啦，咁就呢個有計有呢個 Deals Burger 啦、，Burger Republic 啦、，Atomic Patty 啦、，Shake Damn Buns 啦、，Fatless Burger 啦、，Triple O 啦、，Mos Burger 啦，頭先講日本嘅係啦 ，Gourmet Burger Union 啦、，Monster Burger 咁樣等等嘅，咁可能仲有啦。咁但係咧，另外有啲已經消失咗咯噃。咁但係我唔知係全線定咩咧，就係、是、呢個 The Burger John 啦，呢個叫咩 ？Mac Burgers and Dog Express 咁樣。咁原來已經有人係做唔到啦，太多啦。咁同埋咧，原來啲 burger 都唔平嘅喎，都成幾十蚊一個餐。 係啊，成50,000。 咁韓永亦都去過，係咪北角嗰邊好似話都試過有？ 嗰間單頭鋪啫，唔係 呢啲。我唔係呢啲，但係都唔錯嘅。但係都唔錯係咪？ 幾好幾好。 係咧，因為嗰時好似星街嗰度，自從阿蘇介紹過一啲單頭店之後咧，就陸續即係大家好似都有癮啊，食一啲美式漢堡包。咁大家唔知未食過朋友可能唔知喎，就唔同麥當勞嘅，相當大個包，同埋嗰嚿肉都好厚嘅。係同埋燒嘅冇錯啦。咁如果係咁煮法咧，係幾好食嘅喎。 好多好 juicy 嚟，番茄啊、lettuce 啊， 唔同嘅嘢可以落。 有啲 pickle 啊咁。 自己揀嘅嗰啲嘢。係啦 ，OK。咁 通常有啲 happy thing 啦。 咁啊唔係啊，有啲 happy thing 有啲， 可能 有啲 真係太奇怪。係啦係啦係啦，咁你自己揀啲嘢咁啦。OK， 咁除此之外咧，原來呢個 Burger King 啊，亦都原來開始開咗好多嘅分店啦。咁除咗我哋第一個知道嘅山頂啦。尖沙咀嘅呢個太陽廣場啦，好啦，繼有呢個新開嘅係乜嘢呢？就係油麻地彌敦道都546號至548號嘅地鋪喎。咁奇怪就係樓上咧，竟然有即刻有間嘅 KFC 喺度騎住佢咁樣，咁搞笑嘅。OK， 咁咧另外咧，灣仔軒尼斯道嘅310號啦， 因為 KFC 同咩係如果美國同一個集團嚟喎。 係，咁呢個北角嘅英皇道啦，即係咧呢個嘅炮台深地鐵一出面啊。咁喺間服務式住宅嘅樓下啦，咁另外呢個就係北角英皇道嘅147號至151號 一 樓嘅， 一開咁多間， 冇錯啦。咁另外咧，赤鱲角機場亦都唔少得，係計有呢個離港、抵港同埋客運有三間嘅。咁大家如果鍾意食呢個 Burger King， 其實我都幾鍾意㗎。 冇咁乾啊個包。 不過香港 Burger King 咧，我唔知後來會唔會再加啦，因為咧我哋食開咗就叫做Big King， 其實咧就即係好似 Big Mac， 但係佢就 more 定 Big Mac， 其實應該話似足三兩。咁但係咧好好食㗎喎，裏面又有 bacon 又有剩嘅。 係啦，咁嗰時咧，麥當勞咧喺大陸嗰邊咧就曾經試過做過呢啲類似嘅嘢，好食一樣好好食，但唔知點解嚟到 麥當勞大陸佢多好多古怪嘢嗰例如我見有時有啲夏日嘅飲品啊，都係香港 哦，好好味㗎， 同埋例如咩華沙皮包啊，香港都冇， 唔知點解 而家有啦，而家 係咯，好慢嘅 大陸有咯，都幾耐。 同埋即係我頭先講嗰個係似翻 Baking 個咧。佢其實就變咗香港，咪變咗嗰、那個咩 double 係咩？一個咩？即係好厚肉嗰嚿叫咩？至尊係變咗至尊係啦。咁但係大陸嗰時我食嗰陣咧，就係似翻 bacon 咧，有好多款嘅，有一款有 bacon 嘅，好好味。我一嘢食咗兩個，真係好好食，因為知道你行開咗就食唔翻㗎嘛。 大陸而家有 另外咧，佢有啲全番茄，好多番茄。喂，原來啲大陸人好 buy 嘅喎。係啊，反而我嚟到香港就可能驚啲人唔中意食咯，係咯。OK， 咁除咗呢個之外呢，咁我想同大家講下就係咩呢，就係呢個麥當勞化。咩叫麥當勞化呢？ 就 係 McDonaldization， 咩嚟？ 非人化，非人化。 冇錯啦，其實唔係好嘢嚟㗎喎。係啦，咁原來呢就係由一個名詞呢，就係由一位社會學家啦，叫 George Witzer， 係啦 ，Witzer 啦，係啦 ，Witzer 嘅，係啦。咁呢個 George 去即係提倡啦，咁就係話呢，其實有幾樣嘢嘅喎，咁就四個元素啦。咁第一就是 efficiency 啊，係啦，咁就用最理想嘅方式啊嚟完成一個嘅作業咁樣嘅。咁第二樣咧就係 calculable 啦，係啦，咁就咩意思呢，就可以客觀嘅項目，即係例如銷售量啦，咁可以被量化同埋計算嘅。咁而唔係一啲主觀嘅項目，即係例如好唔好味，係啦，咁即係要 calculable 嘅啲嘢 ，OK， 就唔好講感覺 ，OK， 咁同埋咧就。predictable 啊，即係可以判定可斷性啦，佢呢度講話 predictable 啦， 可以你能夠 係啦標準化，即係標準化同埋呢個均一化嘅服務咁樣嘅。咁最後一樣就最緊要嘅就係 control 控制啊。咁就標準化同均一化嘅員工咧，咁 當然係換咗機器啊。 係啦，喂，咁當然員工本身都係嘅，好似機械人一樣啦。咁就 replacement of human 啊 ，by non-human technology 啊。 因為你麥當勞其實如果係做嗰支嘢煎嘢就扭個鐘咁跟住反咁又叮一聲又反咁跟住叮一聲咁你起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如果麥當勞化嘅過程咧，可以簡述為呢個速食餐廳嘅準則啦。咁其實就慢慢支配住啊美國甚至乎全世界越嚟越多嘅層面嘅喎，就唔係淨係餐廳嘅。即係呢個精神啊，慢慢其他企業、其他唔同嘅範疇都係應用緊嘅喎，唔知大家覺唔覺得係咁樣呢？咁其實咧，好似慢慢步向緊一個好恐怖嘅一個嘅世界啊！ 呢個就係所謂美式嘅商業霸購管理啦。 嗯，冇錯啦。咁佢個作者咧就話咧，呢個慢慢咧會將樣嘢啊帶咗向一個嘅harmful 啦，同埋呢個唔理性嘅一個嘅世界咁樣嘅。咁希望大家即係啲當然啲嘢標準化係好嘅，因為去到邊度呢都信得過，即係覺得誒啲嘢都好唔好食嘅，麥當勞啊或者其他都係嘅， 佢個 core 啲 control 咁係 OK 嘅， 好過其他一般。 咁但係人性方面呢，咁即係或者要注重翻啦咁樣啦，係咯，咁其實配合翻一齊咧就會 OK 嘅，係咯。好，咁我睇下我哋嘅仲有冇時間再講多少少先。咁聽講呢，上次蒙面超人呢，咁原來呢又鬧雙胞胎喎，咁點解話我哋見過有兩個樣呢？原來呢聽講係真係有兩套嘅。係啊， Jackie有兩套。 係啊，唔係可能佢唔係叫呢個名嘅兩套，即係可能其中一套就叫 Jackie 囉。係啦，咁真係另外嗰個就係可能另外一個嚟嘅，咁就話好似秋季咁開始播。 佢會係。 詳細我都唔係好清楚。 會有一套會係秋季播嘛。話話。因為佢有個成個 promotion 嘅 project， 包括啲玩具啊、CG games 啊嗰啲，佢話個計過要秋季先有時間做到咁多 promotion。 OK， 咁可能嚟緊我哋可以睇到兩套作品咁樣嘅。 係咪兩套我就唔敢 sure 啊，我就知佢哋有意思就將其中一啲作品會壓到秋季，又配埋個 promotion。 係啦，咁就大家就拭目以待，睇下點樣啦。咁仲冇其他補充 ？Watchmen 其實上次都有人問有冇嘢補充嘅 ？Watchmen 暫時都冇乜新料， 因為睇過新畫頭啦，有喺爆面前度打茄輪嗰啲咁嘢啦。咁其實就好精彩喎，我睇過個畫頭。 Doctor Manhattan 嗰度啊。 係啦係啦， 咁喺故事上就係即係我哋之前有講過，好耐啦，大家網友有啲已經可能冇聽過，因為比較舊啲嘅。有冇嘢同大家補充咧？或者一定要下一次？ 冇，下次先啦。 下一次先啦，係咯。 一講可能好幾耐。 OK， 咁就另外咧，我哋有幾個消息同大家講一講之後，我就下次我哋先再詳細講啦。咁第一就係高達研究院啦，真係開喎，係啦。咁當然咧，我哋澄清過消息就係話佢哋唔係真係搞高達。其實咧係講緊嗰啲即係研究裏面嘅科學面嘅嘢，即係例如殖民啦、啊，或者呢啲咁嘅嘢係咪可以即係成為現實咧？咁樣啊，唔係完全唔係同機械人有關嘅。OK， 大家唔好即係一個美麗嘅誤會嚇。OK， 咁另外咧有一個好奇怪嘅喎，就是、二次元角色結婚啊。咁有人即係喺網度搞緊一個即係一個嘅叫做咩簽名啊？ 我點樣二次元？ 二次元嗰啲咪即係卡通嗰啲女仔咯， 係 啊，即係佢哋話我佢唔中意啲真人嘅喎，咁啊申請係可以合法咁同啲二次元角色結婚咁嘅 ，OK， 咁啊新聞一則啦 ，OK， 咁就或者我哋下次先再同大家詳細講呢部分啦，好冇？ 好啊， 咁最尾同大家再 repeat 一次我哋嗰個 email address 啦，就 tasuku@yahoo.com.hk 啦，就 TASUKUSF 啦， 歡迎來信啦 ，@yahoo.com.hk 嘅。 意見或者批評啦 ，whatever。 係啦，咁大家有啲咩補充翻我哋呢啲電影或者各方面嘅消息啦，因為我哋就未能夠詳述嘅，同我哋都唔係最清楚 ，OK？ 咁歡迎大家去補充翻嘅。好啦，咁下個禮拜我哋同樣時間再見啦喎。 好，再見。 OK， 拜拜。